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这40分钟的时间啊，小段将和各位一起聊一聊科学。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科学界的一些进展。说第一件事情啊，亚太台风研究中心落户上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一会儿呢，我再跟您说一说研究台风到底有多难。 亚太台风研究中心日前在上海揭牌成立，将聚焦台风数值预报及相关领域关键技术、台风科学观测试验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多尺度台风机理等方面开展研究。据了解，亚太台风研究中心位于中国上海临港新片区的国际创新协同区，是由联合国亚太经设理事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提案，在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气象局的共同支持下，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举办的新型研发机构，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国际性台风联合科研专业机构，旗下设置亚太区域台风试验中心、台风数值模式研发中心、全球热带气旋研究中心、多学科交叉中心和孵化基地等部门。世界气象组织将在汇聚全球台风及相关学科的科学家，围绕台风防灾减灾的核心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和技术应用开发等方面，为研究中心提供协助和支持。中国气象局将依托研究中心，针对台风监测预报的重点技术难题，与全球相关科研业务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 每年呢，到了夏天、秋天的这个季节啊，其实我们都会经受台风的数次考验，尤其呢在东南沿海，其实台风呢每年过境啊，都会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呢因为台风的到来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近些年呢，我们发现啊，台风影响的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了，对于呢内陆地区的影响也在越来越大。比如今年大家所看到的郑州的大暴雨，其实呢在暴雨到达郑州之前，海边的台风也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力量。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要对台风有着更多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其实回头说台风为什么对它认识难，或者说难以预报，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台风形成的机理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嘛，在非常热的天气之下，在海面上剧烈的气流呢将会引发台风，这个我们都知道台风是这么形成的。但是台风在哪里形成，形成的台风到底有多大，其实这个事儿呢还真的很难说。一般呢就是在台风形成之后，我们才能够呢看见这个台风，进而呢对它进行一些趋势上的预报。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台风的走向了。每年呢我们看到台风走向啊，科学家们都会给出一个预计的登陆地点，有的时候呢这个登陆地点会预计的准，有的时候呢不准，其实大部分呢预计的都还是不准的。如果台风的登陆地点预计的不准的话呢，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根本啊没有到达预定的地点，在海面上呢可能就掉头了，就转弯了。基本上呢中国沿海的台风啊，如果转弯呢就会转向啊像日本啊等等这个方向去，但如果没转弯的话呢，这个台风要是劲儿比较大，很有可能这个登陆的地点啊就直接会改了呢以后呢可能会深入内陆地区，给内陆地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台风的了解和认识就格外的重要了，需要更多的数据，也需要呢更好的计算机，当然也需要更好的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呢也要依据科学家们对于台风的种类的了解呀，台风历史数据的研究的了解呀，开发出来这些模型，我们才能够对台风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减小台风对于我们的危害。以下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聊一聊北极啊。北极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冰天雪地，对吧，冰天雪地，没有在当中听出降雨，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未来啊，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不可阻挡，北极下雨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加拿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全球变暖，北极的降水模式将加速转变，四五十年后到北极看雨或成常态。据报道，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研究人员用新的气候模型分析后预言，2060年至2070年期间，北极降水模式将发生显著转变，降雨将多过降雪。研究人员说，北极雨天变多很大程度上由海冰减少导致。大面积的开阔海面和更高的气温意味着海水蒸发更多，令北极更湿润，降雨更多。研究人员说，北极降雨多发会进一步导致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最近刊载于欧洲冰冻圈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已经有28万亿吨冰融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极的冰。 未来呢，北极融化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主要就是因为呢，海冰变少了，海面就会变大，海面变大呢，海面的蒸发量就会大，蒸发量大了以后呢，降雨就会多，降雨多了以后呢，导致海洋的表面的水啊会升温，升温以后呢，又会导致更多的冰融化，海面就变得更大了，这是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未来北极降雨一定会成为常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担心太空垃圾，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临时取消了太空行走。 美国两名宇航员原拟于近日进行太空行走，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因担心宇航员可能遭遇太空垃圾而临时取消任务。据报道，任务开始前5个小时，美国军方空间监视网发现可能有太空垃圾靠近。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评估具体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令推迟太空行走任务。最严重情况下，太空垃圾可能撞击国际空间站，或者扎破太空行走宇航员的宇航服。在经评估认定警报涉及的太空垃圾不会对太空行走任务构成威胁，也不会危及国际空间站运行后，美国航天局将任务推迟到48小时后。美国航天局没有提供太空垃圾数量、大小、距离国际空间站多远等信息。据悉，这次太空行走任务根据计划应由美国宇航员汤姆·马什本和凯拉·巴伦执行。 刚才说到美国的宇航员呢，因为太空垃圾导致呢行走的计划呀向后推，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美国人自己制造的垃圾给地球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和压力。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值来看，美国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塑料垃圾制造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塑料垃圾问题。这份报告名为《评估美国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中的作用》。依据这份报告，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塑料垃圾总量连年增加，2016年达约4200万吨，居世界第一，比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同年制造的塑料垃圾总和还要多。2016年，人均塑料垃圾产量排行榜上，英国和韩国分别以人均99千克和88千克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报告说，全球近些年平均每年至少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向海洋倾倒一卡车塑料垃圾。其中，美国一年向海洋贡献约100万吨塑料垃圾。照现有趋势估算，到2030年，全球每年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数量可能多达5300万吨，几乎相当于每年从海洋捕捞的鱼类重量的一半。 哎呀，真的是世界第一大国呀，连生产垃圾这件事情上呢也是勇于争先。那么按照新闻当中的数据的估算啊，照这个趋势下去，那么在不久之后，我们从海洋当中呢每打捞上来一船的鱼，其中呢就有半船都是垃圾呀。哎呀，这个景象想都不敢想，但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它就会变成现实。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非常的有趣。我们讲到的是在科幻片当中出现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是机器人竟然会复制自己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可不是科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 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人的种类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但在我们的认知中，生物和机器人之间始终有一条难以逾越的分界线。然而这条分界线现在变得更加模糊了。近日，一篇新的论文阐述了世界首款生物机器人的自我繁衍方式。当机器人学会了繁衍，未来又会变得怎样呢？正所谓模糊生命分界线，生物机器会繁衍。生物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这种机器人在未来又会有着怎样的用途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模糊界限的机器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有点科幻的意味啊。听起来呢，这个场景只有在科幻电影中出现，但是在现实中呢，它确实出现了。我说的这个场景啊，是机器人的自我繁衍和复制。其实千百年来呢，所有地球上的生命啊，都在遵循着同一的规律。这个规律啊，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繁衍不息。如今呢，一种人造的生物机器人也找到了一条自我的繁衍之路。当地时间11月29号，美国佛蒙特大学、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威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论文，描述了世界首种生物机器人 XNBOT， 也被称之为异形机器人的自我繁衍方式。去年呢，由非洲爪哇干细胞当中所诞生的异形机器人啊，已经在科学界呢引起了伦理上的争议。那么这一番啊，异形机器人学会自我繁衍的消息一出，也是引来了舆论界的哗然。有人担心呢，异形机器人会突破管制，反噬人类，但是科学家则认为，这种机器人呢，在未来将会是环保和医药界的未来之星。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人，它又是如何自我繁衍的，未来这种机器人是否真的会出现大众所担心的情况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叶老师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刚才我跟各位说这个机器人，我其实呢能够简单的了解到，就是它呢是来自于一种叫做非洲爪蛙的啊一种蛙类身上的干细胞，由这种干细胞呢所制造出来的异形机器人。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人，跟我们在电影中见到的钢铁侠啊纳米机器人那种非常微小的又能到处活动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呢，这次呢我们新闻中所说的这个机器人还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啊，它可能几乎都没有在也科幻的这种各种作品中出现过，这是一种全新模式的机器人。我们一般一说到机器人啊，首先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词儿的翻译的问题，我们首先就会想到机器，就感觉所有的这种机器人呢，它都是由这种钢铁啊、金属材质，或者至少也要是塑料材质所构成的这样的机器。 对， 但实际上机器人呢，指的主要是它是一种自动化的，而且呢有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说有至少能自主的去控制自己的行动，这样的设备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机器人。那这一次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异形机器人呢，可能就属于这一种，它其实完全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来自于非洲爪哇的干细胞。那我们知道所谓干细胞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细胞它其实还有着无数的可能性，它是还没有分化，没有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这样的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上，我们有神经细胞，我们有肌肉细胞，我们还有皮肤的这种表皮细胞啊，心脏细胞啊，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已经它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那么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细胞其实都是从干细胞分化而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这个非洲爪蛙的干细胞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在科研中已经找到的方法，就可以特定的诱导它发育成某一种类的细胞。那在这次的这个异形机器人上呢，就使用了两种非洲爪蛙的细胞，一个是呢非洲爪蛙的皮肤细胞，还有一个呢是非洲爪蛙的心脏细胞。所以它实际上是从非洲爪蛙的干细胞诱导出了它的皮肤细胞和心脏细胞这两类细胞，然后呢又把这两类细胞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这个异形机器人。 您刚才说到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怎么样的一种特定方式又组合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实际上这个细胞啊，不同种类的细胞聚集在一起，然后从而呈现某种特殊的功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咱们所有的世界上存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体里边都有这件事儿。比如说咱们身体里每一个器官都是这样的产物，它都是很多不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比如说咱们说最神奇的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神奇的这个肾脏。肾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功能强大的这么一个过滤器，它能够从这个我们的体液中去把那些一些有害的这样的肺的物质给过滤出来，然后把多余的水分给过滤出来，然后其他的体液呢还能继续循环。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器官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其实就是由我们身体中分化出来的干细胞分化出来的不同种类的细胞，然后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组合起来，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用不同类型的细胞组织在一起，就具有某种生物学功能，这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说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难点在哪儿呢？就是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那这次呢，之所以选择了这个皮肤细胞还有这个心脏细胞，是因为皮肤细胞往往呢能够在外层形成这样一个壳，一个保护壳，对吧？它能够保护里面的这个有机体。那心脏细胞呢又是一个具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搏动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心脏是能够自主的这样一次一次的这样跳动的，对吧？那么你有了这个心脏细胞之后呢，实际上就使得它有了一个自主运动的能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它把这两种细胞组合在一起了。那么这个设计图纸从哪儿来呢？当然是打引号的设计图纸了。这个设计图纸呢是通过进化算法来得出的。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很功能很强大的这样一个超算上，然后开发出一个进化算法。这个算法呢就不断的把这两种细胞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列组合，然后去改变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结构，然后呢观察这样新的结构它的功能上有没有前进。如果这个功能上变得更好了，那么就保留这个形式，然后在这个新的形式基础上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的尝试。你听这个过程其实就跟真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进化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环境中发生了一场进化，是这样一个虚拟进化的概念。那么通过这个虚拟进化呢，而且还用到了现在非常热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算法，那么就能够去实现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算法中就找到了一种组合方式，能够让这个皮肤细胞和这个心脏细胞整体形成这么一个具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这样一个整体。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工作其实最早是在去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他们先是发表了第一篇工作，当时呢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异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设计。他们通过这两种细胞按照进化算法给出来的这样的组合的形式，哎，就获得了这样一个能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细胞集合体。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工作呢是往前又进了一步，就是这个细胞集合体，这个异形机器人居然还有能力去把那些干细胞拢到一起，然后再制造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复制品来，所以就是说好像是具有了繁衍的能力一样。 哇，这个过程太精彩了。刚才叶老师也给我们重新证明了一下啊，给机器人这个词儿呢证明了一下啊，究竟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其实呢我们一说机器人觉得它就应该是冷冰冰的钢铁，但是在英文当中呢，这个 robot 的意思呢肯定不仅仅是包括钢铁嘛。那么我们回到这一次科学家们造出来的异形机器人来说，它既然被叫做机器人，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会对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那么人又是如何来对于这个异形机器人对它实施控制的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生物学上早就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讨论。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科普作家叫理查德·道金斯，他写过一本很著名的生物学科普著作叫《自私的基因》。 对， 其实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里面，他为了讨论这个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前面铺垫了很多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其中有一章就专门是讲了这个基因和这个人的行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他就讲到说，你说基因直接控制我们的行为吗？ 基因控制了我现在跟您说话，我想说哪个字吗？其实肯定不是这样的。那基因到底控制了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基因等于就像一套编码，一套程序一样，它是控制了我们会对于外界的环境，然后每个细胞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而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行为，那么又是所有这些细胞集合在一起之后的这样一种整体行为。所以呢，你看这次的这个异形机器人有点与这个类似。所以你说到底是谁在控制它呢？其实不是人直接给它下命令让它去做什么事情，而是由这个异形机器人组合它的这个非洲爪哇的细胞，那么这个细胞的集合体自主的去完成一些行动。那么这个自主的行动怎么样去行动，它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对象，会做出什么样的操作，这些呢可能都是写在这个非洲爪哇的这个细胞的基因里面的。所以这些层次上，其实我们目前至少在这项研究工作中还没有去改动这些基因，它只是直接利用了动物的这两种细胞而已。那么至于这个组合体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完全是靠这个超算，靠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然后这样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集合体，那么能达到他们需要它达到的某种功能。那就目前来说，原来这个功能呢在第一版本中很简单，只要能运动他们就认为是成功了，它能够在液体环境中能够向前运动，那么他们就获得成功了，而且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那在这一个版本中，它只要不但能运动，还能够把其他的干细胞组成一个集合体，那么它就成功了。那这就是它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那以后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超算进一步的这种进化，在虚拟世界中的这种进化算法，然后呢去想办法找到一个能够完成更加复杂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但是到那个时候，它可能就不只是这两种细胞了，可能我们还要在其中再加入一些其他的更复杂的细胞，比如包括神经细胞啊等等的，可能才能够让它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叶老师，通过刚才您的讲述啊，我听到一个这样的细节，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科学家们呢，通过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呢所打造出来的异形机器人，它也是有迭代的。第一代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只会向前走。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 2.0 的这个版本，它竟然呢可以吃掉其他的干细胞，或者以这个聚拢干细胞的方式来去生产出它的后代。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对，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够说明它是机器人吗？因为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操控并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人下指令，它像机器一样的跟着人的指令动。按照我们刚才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人造出来的生命，甚至它都有着自我繁衍的意识，这个能算人造生命吗？ 其实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把它当作机器人，应该说它是一种它的功能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赋予了它的。就像这两个版本其实都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中的进化算法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奔着这两种行动的目标去的。我们设计之初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希望能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细胞集合体。那这个目标其实已经达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机器人。而且呢，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从机器定义上来讲，机器人更多的应该是它能够自主的去做一些事情，只不过这个自主性的高和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我们在工厂中用的一些工业机器人，其实它只能做那很简单的一两件事，比如说焊接啊或者喷漆啊，对吧？非常简单。而我们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很多机器人，那可能要做的事情就要复杂的多。那这些我们都统一的管它叫机器人。那像这一次的这种细胞构成的这样的异形机器人，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在自主的做事情啊，当然它没有意识。那你说喷漆机器人或者焊接机器人或者我们家里都有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吗？其实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意识，对吧？只是说他能够自主的去做出一些行为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他更接近机器人。至于说他这个复制繁殖这件事儿，我觉得他还算不上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复制繁殖呢，其中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叫做生长。你想咱们这个现在的我们这个生物个体，那么你繁殖之后产生的后代一定都是从小长大，你有这样一个不断利用外界的物质，利用外界的能量，然后去扩大自己的身体，然后从幼体长成成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 这里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它是没有这个过程的。当然了，它也从外界获得了能量，对吧？它肯定需要外界来提供这个能源，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但是呢，它所利用的原料本身就是干细胞，就是它去构成一个新的自己的时候所用的原料就是非洲爪哇的干细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只不过是用其他的干细胞捏出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复制品而已，而不是像我们生命这样是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自主的成长的过程，这个是有很大差异的。 哎，那你们不觉得这个过程听起来，觉得它的智能化程度更高了吗？就我举一个例子，假设咱们家里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你突然发现有一天扫地机器人竟然可以通过其他的原材料啊，又造出来一个扫地机器人，或者说它竟然会上网下单了，又给你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回来，这个场景我觉得应该要比它是一个生命还更可怕呀。 但其实可能未必是这样。比如说，我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啊，咱们知道有很多社会性昆虫，比如像蜜蜂啊、像蚂蚁啊、像白蚁啊，它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复杂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些行为都超越了每一个这些社会性昆虫的个体，超越了它个体的这种智能的范畴。那这个行为其实是它整体聚在一起之后才表现出的一些复杂的行为。那像这一次的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后代也好，或者说我们说它复制后代也好，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这种，它只不过是这些细胞集团聚在一起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复杂行为而已。那比如说它把那个干细胞聚在一起，其实不过就是，如果你看过那个视频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是转着圈的在推那些干细胞，最后自然就像滚雪球一样。就滚成一个圆球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自组装，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的干扰，完全是由这个系统自己自动的去形成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面呢，谈不上任何的意识，也没有任何的选择，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判断，这些都是没有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自组装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和真正的生命的，诞生下一代，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我们既然谈到了真正的生命，那在您看来，什么算是真正的生命呢？或者啊，来说人造的真正的生命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应该说，在这个工作之前，我们还真没有想过说生命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就人造生命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以前定义生命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生命它首先得能够复制，能够遗传，对吧？能够制造自己的下一代，这是生命大家马上就能想到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这件事儿呢，好像在现在这个异形机器人上已经得以完成了。那么生命呢，还有另外的一些重要的特征，比如说，生命是能够不断的维持自己的一个有序度的，直到自己死亡的那天为止。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结构，那只要你有结构，这个有序度就是高的，那反过来无序度就是低的。而我们这个世界呢，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总是熵增的，也就是无序度是要越来越大的。所以你看，生命其实逆反了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它不是无序度越来越大，而是有序度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生命的一个从物理学上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要不断的从外界获取能量、获取物质，就是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比如动物，我们总要吃东西吧。那这个行为其实进食这个行为，就是为了能够获取能量和物质来维持自己的有序度。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生命呢是很特殊的一个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大家都关心的疫情是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所有的病毒严格来说都不属于生命，就是因为在病毒里面是没有这种利用能量的能力的。你把一颗病毒的这样一个颗粒放在自然界里，它慢慢慢慢就会自己就衰败了，就会腐朽了，它是没有能力去维持自己的有序度的。所以我们说病毒不是生命。可是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异形机器人呢？它本身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它本身就在利用能量，在利用周围的物质，所以好像从这一条上来讲，它也跟生命是一致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感觉，哎，好像它也是非常类似于生命。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区别，可能就在于说，它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一个 由小到大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多细胞生命来说，那至少在它身上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那么除了这条区别以外，它真的已经是非常像是生命了。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技术，很有可能能够诞生一个新的人造生命。那这个人造生命，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像这个细胞团一样，这个细胞团的设计是通过虚拟进化来获得的，也就是说，它抛弃了我们原来地球上所有生命形态的这种组织形式，它是一个完全从零而来，然后获得了一个新设计，这一点上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大家都是同宗同源的，我们都是从最初海洋中的原始细胞一点一点进化来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设计上，大家是彼此类似的，而且我们无法去超越这些设计，我们只能在进化的每一步上对这些设计做一些小修小补。所以你看，人是有四肢的，那我们在陆地上跑的大多数动物也全都是有四肢的，包括鸟类，对吧？它的翅膀和它的两条腿其实也是四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设计，我们是无法突破它的。但问题是，这个基本设计就一定是最好的吗？其实不一定。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办法找到区别于现有生命的一些更神奇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一些架构、一些框架。然后这样的人造生命，有可能在某些功能上是能够突破现有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极限的。 那就未来啊，我们其实还可以通过这个实验不断的推进，来重新复现生命在地球上演化的过程，以及呢，像您说的一样，现有的生命的结构和组成的方式是不是一个最优解？我们也许会在这个过程中呢，找到其他的答案。其实说到生命本身啊，以及我们今天提到的人造生命，我有一个观点和您不太一样。我认为人造生命其实应该是从最根源的地方，我们是要从 DNA 的那个层面来给它进行组装，组装出来序列，再让这个序列呢产生生命的下一步，进而呢一步一步的再产生细胞，走到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实验。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实验，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干细胞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其实它是跳脱了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DNA 的那个层面。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看法您怎么理解。 您这个看法其实非常好，而且其实科学界在研究人造生命这件事的最初就是按您说的这个想法在做。那这个方向呢，我们叫做合成生物学，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比如说现在能够合成很大的基因组，那么这个基因组里面呢，就可以通过人为的设计，然后去保留哪些基因啊，去掉哪些基因，添加哪些基因，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基因组合起来，然后呢构成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基因组，一个 DNA 分子，然后呢再由它呢去产生这样的一个细胞。那么这种呢合成生物学呢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件事儿为什么相对来说很难做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合成生物学中所做的事情，往往用的还是现成的已经很成熟的其他生物上的这样的基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像您说的是的再进入到更深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对基因本身做一些设计，那实际上这个设计就已经不是在设计基因了，而是在设计蛋白质。因为基因其实目的就是编码蛋白质嘛，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设计出一种地球上不存在的一种全新架构的这样一个蛋白质分子，比如说它能催化一个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蛋白能催化的一个特别的化学反应。哎，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就是有可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去实现的。但是像这样的蛋白质设计，目前来讲呢，我们做的还非常初级，因为像我自己的课题组也从事一些蛋白质设计的工作，我们知道这方面其实还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说去任意的根据我们指定的功能去设计蛋白质，那我们把这些设计好的蛋白质，然后把它的编码基因拼接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完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组。那这个基因组对应的细胞出现之后，那这个细胞很可能就能够完成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这个细胞直接把一些我们这个不需要的一些工业废料，然后转换成我们需要的一些这个有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蛋白质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所以您可以想象，这样的细胞将来诞生出来之后，那这个才是一个 合成生物学的大的突破。所以您说的这种呢也叫做人造生命。那这一次他们所实现的这个异形机器人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在接近人造生命这个概念，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路径。而且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他们这个工作有点多多少少有点投机取巧，但是是打引号的投机取巧啊，他直接跳过了细胞的这个设计这一步，而是去设计如何把细胞组合在一起。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探讨一下今天讲到的异形机器人，它能够干什么？因为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呢，有科学家认为未来它在环保啊，在医药界呢，会成为未来之星。怎么理解这个未来之星？ 其实呢，我们现在在比如说环保领域吧，环保领域的话，那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活正在把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变得越来越脏。那么我们产生很多垃圾啊，然后有些呢不可控的进入到了海洋啊等等这些环境中。那像这次他们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异形机器人，其实呢，它首先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在水中能够自主的运动。那么这个在水中自主能运动的能力，那么如果再配合上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如果它能够去催化某些反应啊，比如说去消化塑料啊，那可能就能够成为一个去消化海洋中的这些塑料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但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更担心的是说，那它会不会失控啊？像这样的，无论是科幻小说也好，还是科幻电影也好，我想大家可能都看了很多了。至少就目前来讲呢，就这个项目来讲，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你看，它组织下一代，它需要用什么？它需要用跟自己同样的非洲爪哇的干细胞。但是干细胞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然后也不是在自然界中到处都有的，即使在活的非洲爪哇的生物个体里面。那么这种干细胞也存在的量也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它在自然界中就能够很轻易的去复制自己，但是这种新的组合体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投放到一个自然环境中，它面临这样一个未知的自然环境，其实这个未知不仅对于它来说是未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未知。我们对于自然环境了解的仍旧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可能很多因素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那么把它贸然投入进去使用的话，它与这些自然环境中复杂的因素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其实也是一件很难预料的事情。所以我倒是主张呢，说它去进行这样的清理自然环境的工作也好，或者其他一些工作也好，我是觉得应该把它限制在某一个实体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在工厂里面啊，或者在实验室里面啊，就是在一定的空间之内限制它的运动。并且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我觉得它是能够成为非常有力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伙伴。但是呢，一定要把它控制好，而且你为了能够把它控制好，我们才更需要去研究它，而不是对它避而不见。 哎呀，今天跟您谈这个话题，我的感受是，人类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太快了，这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多在电影中看到的科幻场景，今天看来，在某些细节的部分都已经复现了。那未来呢，这个实验会走向何方？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也和大家说一说，在人造生命的领域，我们究竟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当然，也得需要警醒一些什么。好，那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的解读。谢谢您，叶老师。 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以及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好信。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哎呀，好信，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商场又打折了，买到限量的包包了？总不可能是找到男朋友了吧？ 大哥，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二姐啊，到底是啥好消息啊？ 正好骗大哥，有一辆献血车停在咱小区门口了。 然后呢？ 哎，我记得咱们仨今年都献了血吧？ 咱们仨是献了，但是楼上的福伯伯没有啊。 这跟福伯伯有什么关系啊？ 福伯伯不是高轩之吗？我上次听甄好片说了呀。 对呀、啊，二姐，你真是个好人啊。 你们说什么呢？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老年人献血啊，可以降血脂。如果福伯伯今天去献血，对他是百利而无一害。 哎呀，这个献血呢，一般说来确实没什么害处。一个健康人的总血量约占体重的 8%， 平常呢有 80% 的血液用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20% 的血液储存在一些器官里。当发生的意外、失血过多或者剧烈运动的时候，这 20% 的血液呢就会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一个人一次献血只占总血量的 5% 左右，而且献出去的血马上就会补充起来，所以啊，献血不会影响人的健康。可是呢，福伯伯他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了？福伯伯不是人吗？ 福伯伯当然是人了，但他呢是老年人。我国献血法都不主张老年人去献血，法律规定了年龄在18到55周岁身体健康的公民可以参加献血。可福伯伯多大了呢？别告诉我还没有55岁啊。那我只能说他长得有点不对劲儿。 那献血到底能不能降血脂啊？ 从理论上来讲，献血抽掉了一部分的血，在短期内呢，血脂可能会略微的下降。但我之前不是也说了吗？献出去的血很快身体它就会补回来，所以血脂呢也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甄好片又被骗了，而我又信了甄好片的话。 哎呀，我也是谣言的受害者嘛。 还好我们今天没有把福伯伯拖过去献血。 你们呐，要真想帮助福伯伯，就告诉他健康饮食、合理运动、遵照医嘱服用降血脂的药物。 哦，好吧。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 千万别相信甄好片。 大哥，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遇见你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